的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人物空间，北京市最美慈善义工专题，为您讲述北京市义客社会义工服务中心创办人肖荣潘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今年27岁的肖荣潘，2年前创办了义客品牌，希望自己的品牌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志愿者服务组织，为弘扬中国正能量、实现中国梦添砖助瓦。2年之后的2018年，肖荣潘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成立了北京义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为北京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为北京市的各大社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提供志愿者服务支持。3年来，义客已经和世界10多个国家、40多个机构在公益慈善领域达成合作，直接帮扶社区孤儿院、养老残障机构100多个，汇集世界各地数万人，为打响中国的公益品牌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小肖，我看你特别年轻啊，90后91年的， 对， 但是做义工志愿者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对， 应该是从上大学就开始的， 对， 能跟我们说说这个缘起，最早做义工做志愿者是为什么，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开始的？ 我其实是上大学期间读的是社会学，然后呢我们社会学呢经常会跟我们的这个老师啊教授去做一些田野调查，那么也就会发现一些这个社会的问题，包括我们会发现一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那么也是在机缘巧合呢，因为我是有很多海外的朋友，那么他们呢经常在大学期间也会去做这种国际志愿者，我是在机缘巧合跟他们一起去到这个斯里兰卡去参加了一个这种人文的这种帮扶的项目。 什么样的项目？ 你像我们当时做的主要工作是在斯里兰卡这个加勒的一个当地的孤儿院去照料他们的生活。 也是上大学期间吗？ 对，也是在大学期间，大概是我大3那一年。 是你们的考察项目之一，还是属于你自己利用假期去做的一些活动？ 这个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爱好，对。然后当时我们去到当地，还有包括帮扶老人啊，还有去这个一些当地的学校帮他们上课啊，还有给他们粉刷教室桌椅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经历了大概半个月的这个项目之后呢，我就从此之后就开始非常的关注这一类的海外的公益项目，然后不断的陆续也在参加。 你当年为什么会对这样的项目感兴趣？ 其实你像我们这样的海外项目呢，我最早 是抱着去感受世界，也是有点半旅游的这个想法出去的。然后到了当地之后呢，我们发现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融入当地社会的这种方式去旅行，甚至在旅行过程中去帮助其他人，这种方式是让我特别喜欢的。 嗯，不光是游山玩水还看风景那么简单，就是说跟当地人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有一些很当地化的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帮助一下别人。 对，像国际义工旅行这种方式呢，主要提倡的是以融入当地社会为第一步，然后再以半个当地人或者说以当地人的这种身份去帮助当地人，所以这种方式是融入再去帮助当地人，是其他的很多公益项目很难去体验到的。 对，但是融入当地并不那么容易的。 对，说实话，其实如果在国外的话，其实比国内要融入当地社会还要难，因为你面临语言、文化差异。 人家觉得你一个外国人来我们这儿，不过就是尝尝鲜、看看新奇，能在这儿待多久呢？可能会有一些，我觉得距离感吧。 对，一开始确实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认为这种努力融入当地社会的这个过程呢，对自己、对我们志愿者个人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提升。包括我们克服语言的这种难度啊，包括我们尝试去理解不同的文化，这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而且说实话，当地人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很喜欢你跟他们当地 互动，他们会好奇吧。 对，这种过程。 那怎么能够融入呢？你最后觉得你真的跟他们融入了吗？ 我觉得其实我真的是融入了，因为在当地的时候，我们平时除了做志愿工作的其他时间，我们基本是跟当地人同吃同住。平时的他们的很多节日我们都会跟他们一起去参加。 你是住人家里是吗？ 是这样，我们在国外的项目里基本都是住在这种当地人自己家来改造的这种义工营地。对，所以相当于我们是跟他们同吃同住，然后平时没事的时候也会一起聊天，这个分享一些不同的经历，这样很快其实就会感觉像亲人一样。比如说我第一次这个半个月的一个过程，我走的时候其实很不舍很难过的。你像我们当时像在村子里嘛，那街坊邻居其实都已经跟我们很熟了，包括我一年之后我再去的时候，他们还能叫得上我的名字。 是吗？ 对。 那语言上是 对语言 怎么解决的这问题？ 语言其实因为本身来说，我的英语来说就比较好，还算比较好了。 不用谦虚。 对，因为我以前上学的过程中，我也在国外有这种交换生的这种经历，也交了很多国外的朋友。那么平时我们沟通啊，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让我在语言这方面有很大的提升。 对，那在文化上会有冲突吗？ 对，文化上其实会有冲突。你比如说我们还是拿这个斯里兰卡作为例子啊。你像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点头的意思是说是，然后他们是属于摇头说是， 刚好反着。 对，那一开始去的时候就感觉很奇怪，甚至觉得当地人有点没有礼貌，但是其实慢慢的适应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趣的体验。那你在那儿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会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还是说你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还是怎么样？ 是这样啊，就是到了当地之后呢，一开始人生地不熟那种有点小小的恐惧感，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去尝试去跟当地人去接触，尽量的多沟通，慢慢的获得当地人呢对我们的这种认可，这个过程是很有成就感的。那么第二呢，再加上我刚才说的，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我们明显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进步。最后呢，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公益项目，帮助当地人，这种心灵上的、精神上的这种满足感，我觉得是很多时候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 所以这一次体验以后就爱上这种方式了。 对，因为本身我也是最早我一开始是喜欢旅行的。对，后来我就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可以说是旅行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从事公益的方式。 那后来呢，又去了哪些国家？ 后来陆续我去了印度尼西亚，然后包括这个马来西亚、尼泊尔、泰国，还有马尔代夫。基本上整个东南亚都走了个遍了，快。 那这个事情就成了你的一个常态，就等于一有时间就想着，我再去哪儿去连义工带旅行这种方式。 对，其实这个一开始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项目，包括我的很多朋友还有我的亲人其实都不太理解。因为这种国际义工旅行项目我们是需要自己来承担所有的费用的。 对， 所以当时 这个很家人、 自己掏钱， 对， 然后去到的地方应该还是不是特别发达的地方， 对，比较苦， 或者说很穷的地方，去给人干活去还得自己掏钱， 所以当时身边的人其实很难理解。 嗯， 但是随着我慢慢去做，然后慢慢的我也会去分享一些我的经历和这个过程中的照片给我的朋友们看，慢慢的他们也就跟着我一起来到这些项目里，并且喜欢上这种项目， 带了好多朋友进来。 对， 嗯， 所以一开始其实就是我的个人兴趣爱好， 嗯， 慢慢的带动一些身边的亲戚朋友，大家一起来投入这个事业里面。 嗯， 对，最后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北京一刻社会义工服务中心。 嗯，那会儿你已经大学毕业了，对吗？ 对，2016年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 工作了，那你毕业以后选择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其实第一份工作是去银行做金融这一块的业务。对 啊，那差的还是挺远的。 当然，金融行业是大家觉得非常高大上的工作，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对， 但是可能是个人性格原因、兴趣爱好原因，总觉得就是在这里面吧，好多时候觉得不是很开心，也觉得不是很能体现个人价值。包括我之后，我有一次创业项目，做完金融这个行业之后，我出来准备自己创业嘛。然后 那会儿的方向是什么呢？ 当时我们和几个小伙伴，我们做了一个这种生鲜方面的创业项目 啊。 我们大概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跟一个比较著名的投资人聊天的时候，他就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哎，那小肖，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创业方向？因为做生鲜感觉好像大部分都是这种传统行业出身，可能岁数也都比较大，那么你一个年轻人为什么来选择这么一个行业？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只有你们年轻人可以做并且你们能做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来作为你的创业方向？其实他很无意的一句话，但是当时我就想了， 你就听进去了。 对，所以他这句话一下就刺中我。我觉得对啊，我其实可以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创业。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因为前辈的一个建议，有着多年国际义工经验的肖荣攀决定转型。在25岁那年，他创办了义客品牌，为社会义工提供服务平台。 当时也是团队里的其他伙伴很支持我说，不然我们团队转个型，我们做一件这个比较酷一点的事情。 不光是你自己出来做的这件事，是带着整个团队转型来做的。 对，我当然是带着整个团队转型。 那大家能理解吗？之前虽然说跟传统行业里的那些前辈们竞争有一些难度，但是也做得还不错，对吧？ 对， 你要是转行做志愿者，这个听着更像是一个不怎么挣钱的事儿。 对，其实当时团队里有一些这个小伙伴们也不太理解。 嗯， 然后我当时其实是把这个业务做了一个剥离，其中有4-5个小伙伴重新开始了这个业务。我其实当时做志愿者、做国际义工这个事业，在这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很多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些公益界的一些前辈们。 嗯， 我逐渐了对国内的公益的情况，包括慈善的这个整个的行业有一个笼统的一个认知了。 嗯， 那么我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说其实你看啊，现在世界上有很多这种国际级的很大的组织， 嗯， 但是你像这些组织其实很少会出现我们的中国人的身影，这两年可能开始会有一些了，但是前些年其实很难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身影。那么我们其实作为中国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一个这种真正的世界级的很大的影响力的这种以志愿者为服务为基础的这么一个组织呢？ 还挺有野心的。 当时也是比较天真，比较敢想。 不是年轻人嘛，就是有闯劲儿。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是有这个土壤的嘛。 嗯， 我们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生活水平也逐渐在提高， 我们很多人也在想，我们可以为身边的人、为社会做什么。 嗯， 这种思想其实在很多人的脑海里面已经有了。 对，就是物质满足了以后，会有一些精神上的需求。 对， 那这些精神需求除了日常的这种消费型的东西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助人方面，然后自己得到一个有存在感、有价值感的这样一个满足。这个心理需求越来越大，这也是你们可能能够创业成功的一个土壤。 对，这个也算是一个运气比较好吧。对，包括在社会学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嘛，我们也发现很多社会问题， 嗯， 包括我们国家即将面临的比较严峻的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心想，其实我们的国家也需要我们的年轻人站出来，去真正走上舞台上来，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将来的这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去做出一些事情来。 一开始是为服务老年人这样的出发点呢？ 其实也不是，我们机构北京医科社会更服务中心，其实是我们是服务于所有志愿者，不管他是做， 你们是一个志愿者的平台，实际上 对， 哦， 对， 这个医科这两个字还挺侠肝义胆的感觉， 对， 你怎么想出来的？ 医科，因为最早其实我们是做这个国际义工嘛，对吧？我们的志愿者到其他国家，那么他们其实就是在他乡为异客了， 哦， 是那个异， 哦，异地的异。 对，但是同时我们又是带着这种民族大义啊、国际的这种大爱去的，所以我们同时也是异客，就是义气的义。对，我作为一个个人爱好来说，我做这个国际义工已经七八年了。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参与各种各样的国际的这种项目，然后也结识了各种各样这种做公益的国际上的朋友。 嗯， 那么也积累下来了很多海外这种公益项目的资源，包括对于这种国际上面这种公益项目的运营，大概心里也有一些这种认知了。 嗯， 所以后来我们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发展的会比较快。包括后来我们在各个高校大学在推广我们这种国际义工项目的时候，市场的反响非常好，学生对于这个事情呢，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不像我最早开始做的时候，大家觉得你自己花钱去给别人干活， 挺神奇的， 对， 比较另类，那会儿还显得 对， 现在大家对这个接受度就很高了。 我们到最后其实总结了一下，为什么大家学生啊，或者说年轻人对于这块现在也比较热衷， 嗯， 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出国留学的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对， 其实发达国家这些他们很看重志愿者的这种工作经历， 对，很多大学要求你要参加多长时间的这种社区服务啊，等等等等，这是一个硬性的条件， 对， 所以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这里头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功利的目的，很多人来参加这样的一些活动？ 我们国家现在其实慢慢追上这个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发展的脚步了。 嗯， 那么我们其实很多大学的高校会强制要求学生会完成，比如说一年30个小时、70个小时这样的志愿者服务。 嗯， 那么我们在和这些高校的学生的这个互动过程中，我们发现确实有一些学生会带着比较这种功利啊，或者说目的性比较强的这种想法来投入到这个事情里面。 对，我知道很多要申请国外大学的学生，这叫刷背景。 对，刷背景提升。 对吧？嗯， 但是我当时其实来参加这个项目，抱着是旅行感悟世界的想法，也没有说我一定能帮助到当地人。 嗯， 对。但是很多人参与过一次项目、两次项目之后，其实真的会被这个项目，或者说帮助其他人这个事情本身，这种情怀所吸引。 嗯， 对，因为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对于当地人，当然是有好处，我们在帮助他们。 嗯， 那对于我们参与者来说，对于个人的提升真的也很大。 嗯，就说不管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嗯， 但是参与的这个活动本身很有意义。 对， 所以或多或少的在这个活动当中， 嗯， 就会往正向积极的方向去做。 对， 但是会不会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因为我见到过， 嗯， 就是为了刷背景，其实所做的事情也就是浮皮潦草的那一点， 嗯， 然后就为了要一纸证明我是做过什么的。 实话实说啊，确实会有， 嗯， 但是我们机构的这个想法包括我们的心态都是比较平和。 嗯， 我们不希望说我们通过我们一次活动或者说一次这种海外项目，我们能从头到尾的改变一个人， 嗯， 我们其实能在他们心底下种下一颗种子，至于这颗种子将来会发芽成长，会长到什么样子，可能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将来的人生经历了。 嗯， 其实我们只是种下这颗种子就足够了。 嗯，那你们当时创业转型往慈善义工平台的这个方向转的时候， 嗯， 给 这个项目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呢？创业的是一个盈利的项目，还是一个以公益为主的这么一个项目？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社会企业，不以盈利为第一目的，或者说唯一目的。 嗯， 对，当然我们一定是要盈利的，因为我们一定是要不断的快速发展和扩张。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像一些传统公益组织，可能他们是以慈善捐赠这种募捐的方式为运营的方式。 嗯， 那么我们更希望我们是以一个类似于企业这样，我能自我造血的这么一个形式去不断的扩张发展。我们是以服务更多更广大的人群为第一要务。 嗯， 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这个做公益的前辈慢慢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嗯， 你像前一段时间这个希望工程的徐永光在书里面提到了，就是说公益向右，商业向左。 嗯， 在我们其实真正做公益的这个过程中，商业并不是说和公益绝对的隔离开的。 嗯， 因为我们的志愿者，大家不管是做什么样的项目，我们都需要衣食住行。 嗯， 这些东西是离不开商业的。包括我们的去推广我们的理念，去推广我们的国际义工精神，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用一些商业的这种运营，包括商业的营销这种手段。 嗯， 我们去把这个理念用更快更有影响力号召力的这种方式去推广出去。 嗯， 对，所以其实我并不认为说在公益里面融入商业的一些方式是不好的，或者说可耻的，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我们如果可以权衡好其中的一个平衡点，我们在公益里面融入商业的一些手段，其实更有利于我们去推广，包括更有利于我们去服务，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志愿者。 那你刚开始做起来的时候顺利吗？ 其实刚开始我们也面临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最开始因为我们都是个人兴趣爱好，那我们号召身边的朋友来做，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不难。嗯，但是真的以全职以整个团队的形式来运营过程中，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个东西很好的很快的推广出去。 嗯， 后来我们其实慢慢的跟身边一些朋友聊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留学机构， 嗯， 很多教育机构， 嗯， 他们对这样的这种我们的项目是很感兴趣的。 对，因为他们对接的人刚好是你们要服务的这一部分人的一大部分。 对，然后慢慢的我们在这个做这样的合作机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这种亲子机构， 嗯， 他们对这块也很感兴趣。对，可能因为他们看完我们项目说，哎，你这项目稍微调整一下， 嗯， 可能中间加一些这种亲子互动的环节， 嗯， 哎，那可能小朋友和大人也可以参与，并且他也可以积累他这种志愿者的时长， 嗯， 经历，对小朋友将来的可能不管是上学呀，包括将来就业，可能都是有帮助的。 就他起码有这样一个意识， 对， 他知道做公益是怎么回事儿， 对， 他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既可以自己享受其中，又可以帮到别人。 对， 嗯，不是说一说做义工就是苦哈哈的。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义工的这个概念，现在慢慢认识的越来越全面了。 对， 就不是说完全是奉献，其实在奉献的过程当中，自己有很大的收获。 对，这个其实包括社会学，包括很多领域都会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帮助其他人， 嗯， 那么我们帮助者和被帮助者这个身份，第一身份的一个平等的问题， 嗯， 第二一个收益的问题，那我们帮助者在其中除了精神上的满足感，还能获得到哪些实际上面的一些收获呢？ 嗯， 那你比如说我们的学生他可以提升英语，最起码， 嗯， 第二他可以去锻炼自己的动手独立能力，去克服一些困难的能力， 嗯， 我们也是通过这种项目的过程中想扭转这种很多时候一些过时的一些公益的理念，比如说我们帮扶其他人，我们必须得是像雷锋似的 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 无欲无求的纯奉献的。 对，但说实话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其实很难达到雷锋这样的高度。 对， 所以我们希望以这种更接地气， 嗯， 更容易推广的方式，真正能让大家以一种很容易接受的心态来做。 那么，萧荣潘的义客社会义工服务中心都提供了哪些慈善义工参与活动呢？他在搭建这样的义工平台当中又收获了什么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们一起继续对话萧荣潘，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